第二节讲翻上集啦，讲老萧少少啦，其实都想录两节啦，唔好录三节咁长。第老萧正式最新消息，最后完咗啦。咁咧，寻日我睇咗19分钟，咁因为我系佢 fans 啦，咁我咧就叫咗 Alice 咧就帮手咧就去呢个报名咁啊，木槿花唔知排两年后有冇我份啦。咁我都真系想要见一见老萧嘅，因为我真系唔识佢，咁小人物啦。咁但系喺呢段时间里边咧，发生好多事。咁咧，我好中意听阿老萧嘅，佢个自己讲得啱，可以睇最新消息啦，最后消息啦。佢讲一啲好复杂嘅问题，佢可以好简单、好有层次咁讲俾你听。可能我呢一世都学唔到，佢再讲多10年，可能我都学唔到。因为个性格问题。但系咧，肯定萧若元对网台界各样嘢系一个重大嘅发展嘅重大影响。佢开展呢个模式，而家基本上做网台都系照抄佢噶啦，卖嘢归卖嘢啦，佩服归佩服，但系都可以讲两句嘅，做个近咯。点解咁讲啊？啊，俾翻啲气势先。点解咁讲啊？最后尾几日都做埋啲鬼鬼祟祟嘅嘢。点为之鬼鬼祟祟嘅嘢呢？就係、是、7月18号定17号佢有两条片摆咗上 Facebook 同 YouTube， 係讲習近平统一天下嘅时候，習近平要点样做点样做，讲到習近平血流成河搞到出咗唔够五分钟自己 delete 咗段片，跟住永久揾唔到。我想问下你，你系既然你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，你既然7月22号你唔讲就唔好讲，而7月22号之前你系自由人你就继续讲，你出咗之后一系你就唔出，出得嘅你就预咗俾人知鬼鬼祟祟，跟住寻日最新消息嘅最后消息，歌功颂德，我比人哋好彩，我呢就做咗拍咗1000集，成套嘢19分钟自吹自擂，讲到自己如何如何伟大。我好彩啊，自比李白啊，白居易啊，如何如何韩信啊，我长命过佢啊，点样点样。历史嘅时空互相不能攀比，但系你成段片就讲呢啲，然后嗰啲全部都系相对勇武嘅人，或者一啲外国嘅诗人又好，或者佢喺文化艺术上一啲有伟大成就嘅人都好，你可唔可以咁样讲呢？你可以回顾下啊。讲一节唔够，讲十节咯。回顾下呢几年你做过啲咩，呢世人做过啲乜嘢，唔系沾沾自喜，俾边个俾边个俾边个。黎智英比你强啊！黎智英虽然而家一周刊执笠，佢做契弟半个啦，因为仲有份苹果日报。但是他开创了香港的杂志的模式，他排名第一。你网台你占 95%， 是你应该的，因为你没有对手。是因为那阵时要做网台的成本是贵的，不是没有人做不到。你做了10年，客是谭咏麟话头，全部是累积返嚟嘅。你积到你嘅客，而你嗰套吸到人咪嚟囉。你可以话你哋啲嘢係由人哋判断嘅。唔係我做咗1000小时，我嘅片有几多几多过咗10万，俾郑大班叻点样点样。你咪即係自吹自擂囉。係咪呀？有啲嘢唔使讲啊，人哋睇咪得咯。我佩服你，系因为你真系值得人哋佩服啊嘛。但系你亦都落讲下， 你做得唔好嘅嘢，大家攞出嚟讲啦，唔好淨係讲好嘅你讲晒啦，讲唔好嘅嘢。我哋因为我相信你萧若元而投身社运界做人力义工，出钱出力支持黄杨达去做义工嗌咪，但係嗰啲係契弟，嗰啲本身就係呢个老千，你係知道嘅，因为你自后你讲佢收咗人哋500,000支票啊，喺游艇嗰度一阵间呢就黄毓民呢就係不嬲都系咁㗎，屌你老咩佢呀咩贵宾厅乞衣呀，你由头到尾你都知道，但係你要成就你个目的，将佢嘅唔好嘅嘢全部隐藏咗，令到支持者个一心一意去支持佢哋啲扑街。虽然反对党嘅势力形成咗，激进派形成咗，但係你都出卖咗好多相信你嘅人，因为人哋相信你压咗喺你身上。啱唔啱啊，萧若元先生。第二，每一次反口覆舌，陶杰丹嘢点样啊，你话追到佢天脚底几多种语言一老玩到佢，而家你有冇再交代啊，你话你最叻舌而不舍㗎嘛。拆台咪啊，屌你谂乜最重要嘅思想传递。人即係人网执笠。我喊住咁走去人网嗰度搵你影张相。好高兴你行出嚟同我影嗰张相。呢张相就係我同你唯一嘅一张合照。我而家都留喺度。但係你系点嘅，唔好嘅你可以讲。一个威十啲人做跟住变咗迷知识嘅传播。但係知识嘅传播就变成咗最新消息。跟住就即係卖嘢啱，唔係点生存呢，我赞扬你开创咗计过晒数你最叻㗎。咁但係你有冇培育过一啲人做节目，令到你嘅迷台能够知识真係可以传播呢，出咗几多资源呢，即使做最新消息都系。点解隔离个咳得咁严重，你都叫佢睇医生啦，电话响都 OK 啦，系咪啊？你一个评论员系咪应该做得更加好？你成日话人哋唔专业啊，做节目唔系咁样噶，啊唔好似几个人倾偈咁啊，咁你自己咁多杂音，我哋望向编辑部都想办法解决呢个问题。近呢两辑咪少咗杂音咯，啊！喺网上喺空中互相做嘅时候，可能佢哋嘅资源同埋我哋嘅科技即係唔够钱啊，即係仇师搭话头，但係我哋尽力做得最好，希望啦。但係你点样，你歌功仲得占95%，如何咁你嘅影响力呢，哎我唔牵涉政党啦乜乜。中中见见，最重要嘅就系喺临完嘅时候，竟然你数习近平嗰段片，你 cut 咗佢。喂，使唔使出嚟公开交代啊？你是公众人物嚟噶嘛？我期待紧你会再播翻出嚟啊！原来系永久消失啦，同消失的档案冇分别啊！因为嗰啲嘢系咪唔讲得㗎，讲习近平。因为你个仔有生意喺大陆，所以唔想牵涉佢。因为你个女喺上海系咪因为唔敢唔做得。因为你而家人民力量越做越大，咪人民超市越做越大，又做茶餐厅又做木槿花，有机会再上市。系咪做呢一啲，你唔会回复我嘅，我知道。我哋啲小人物，但是中中见见，点解我唔希望你退出网台嘅？但是如果你连讲啲嘢 嘅言论自由都冇，你点样讲普世价值？点样捍卫我哋嘅言论自由啊？我哋个网台曾经有啲人出声叫我有啲嘢收声，或者同阿 Tony 讲喂乜乜乜，我都喺个节目度讲过，因为佢有钱，我哋惊毁谤，我哋讲我哋相信嘅嘢唔讲得，唔系。而嗰个小人物佢唔会告我毁谤嘅，我就日日数佢，我哋做唔出，我哋唔够胆讲挑战巨人。泛民应该闹咪闹咯，林郑好多手牌咪林郑好多手牌咯。共产党，我唔系黄杨达喺最安全嘅安全嘅会展中心嗰度，跟住嗌口号打倒共产党。嗌口号系冇用嘅，啲人话你做生意系啊，我成日都讲啦，做生意冇问题噶。哎，你做大陆生意咁有问题啊？生意就系生意，呢个系搵食嘅方法。但系你揾到一亿几千万，你滚买你喺大陆买军火，即系怼冧共产党，我绝对支持你噶，系咪啊？但系生意就系生意，生活就系生活。但系你连做一个节目两段片，你都 cut 咗佢。萧若元佩服归佩服，一单还一单，黄毓民所讲。我睇开始，即系呢件事我睇你唔起，系真真正正睇你唔起。如果你萧若元今时今日最后尾都冇能力，亦都唔敢去做一啲评论啫，评论啫，讲下啫，都唔敢。咁我问你啦，仲讲乜嘢普世价值啊？讲乜嘢普世价值啊？你今年68岁，恭喜你今日生日快乐。但我亦都讲啦，中国人点样讲啊？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以顺，唔系50而知天命，60而以顺系嘛？70我可能错，70而从心所欲。你都就嚟70岁啦，讲句嘢都不能从心所欲，唔系啊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，就是为做官咯。你是不是这样啊？不要跟我讲话，哎呀，这些人牺牲比我们大，你搵钱比我多的啫。是不是啊？一个普通的人为了08宪章行过罗湖桥，拉住 banner 写住我没有敌人，被困8个钟，唔写悔过书，行翻过嚟放翻，边个值得钦佩啊？佢系咪净系8个钟啊？冇人知噶，可能就消失一段时间。人哋拉段 banner， 唔通人有高低？因为你有钱，你条生命，你嘅言论自由会比我一个普通人高咩？我唔系话到。你退休仲吉你啊？70而从心所欲，仲争2年，可能你2年之后又再讲啦，希望系啦。但系喺呢段时间系唔系咁呢？如果我有机会同你食饭，我一样会兜口兜面问你呢一啲问题。2年后我都会问，因为呢个问题喺我心里面打咗好耐噶啦。BC Raymond Wong 汪向編輯部嗰啲讲得啱，我哋未必一定讲嘢係啱嘅，但係我哋讲真说话，我哋讲我哋相信嘅说话，呢个係最重要。错唔紧要，认错咪得囉。如果你能够说服我你个係啱嘅，你好多难言之隐嘅，咁我公开同你道歉。係咪？我亦都相信啦，萧生呢佢嘅所谓退休消息又好，咩都消息都好啦。冇几耐佢係蝎子性格，呢个天性使然，佢鍾意奚落人。啊，鍾意刺痛人嘅性格不变， 闹就闹完啦，讲又讲完啦，或者我唔了解啦，但系希望佢都真系退休嘅，因为如果做到咁，退休系一个明智选择。嗰阵时话佢啲生意全部唔理，而家寻日做最新鲜，仲要再做段时间，我唔明。既然都唔理咯，又有你家姐，又有你兄弟姊妹，又有仔女，咪唔理咯。啱啱啊，有句说话啊，我哋啲普通人讲得啱嘅，有乜嘢乜嘢大晒啊？发穷恶大晒啦，咩咩大晒啊？唔做咪大晒咯，你都唔做咯，你咪大晒咯。仲做咩生意呢？系咪啊？又咪唔够食？啱唔啱啊？为乜嘢啊？为乜嘢先得噶？我知道咧，我哋好多听众咧都系萧若元嘅 fans 嚟嘅，我都唔怕得罪你哋，因为点解咧？件事中中件件啱就啱，错就错。有啲嘢有灰色地带就解释清楚，就不能咁含糊过关，当冇事发生，掩埋咗佢就算数。嗰两段片可以交代嘅，即系仇思达讲得最好嘅。我近期做咗仇思达嘅听众，因为佢咧最好叻，佢好简单嘅啫，佢唔系谩骂，唔系屌老母，而系佢追住你一点，你解释唔到。包括喺会展发生，陈秀慧追闹呢、這个唔系追闹嘅质问啊呢、這个仇思达，因为冇马，今日自己打黄杨大龟叔。啊，所以咧佢个头啱嘅，抵佢冇头发。如果要用嘅啫，预下用下我哋韩国生发水，可以多翻啲头发，等你唔好做个太监，匿埋喺后面。热狗仲要同佢解释，跟住就揾陈秀慧出嚟搞仇思达，又话人哋唔识 I T， 人哋就问你一个问题。既然你觉得你真系万人台，你嗰啲数系真，你咪摊出嚟咯？点解你唔敢摊出嚟啊？商业秘密，你商业秘密更加要摊出嚟啦嘛！人哋我想喺你度卖广告，系咪先？我唔想俾钱你赚，你咪攞条实数出嚟嘅。你唔公开，点样搞呢？无线电视都要公开几多点啦，然后预出年嘅广告啦，系咪啊？你系商业营运，你更加冇秘密啊嘛？咩商业秘密啫？系咪啊？你嘅收视？是秘密嚟咩？你答唔答到先啦？194万究竟去咗边啲钱？跟住你成日喺度顾左右而言他，所以我佩服仇思达嘅，因为佢淨係攻你一点啊，一路系咁攻住一点，一路追到追打到尾。二对付梁振英嘅都系 UGL 逃税事件，一路一点一路追打到尾，你就赢㗎啦。佢点样？因为佢从来冇出嚟讲点样点样点样，一尾喺度左闪右避，就系佢嘅弱点嚟嘅。我哋就追住佢一样嘢嚟打。而家泛民亦都系，你要真真正正对抗呢个林郑月娥，唔好嗰个讲下嗰个讲下，交俾杨岳桥，佢系最有条理嘅新生代，亦都民望最高嘅。将大家统合咗意见，然后由杨岳桥做发言人，追住林郑嘅一点嚟打。而家零零碎碎，你哋冇机会，因为而家佢冇大嘅错漏，所有嘅错漏都系喺梁振英度。但系只要佢一出现一点，仇思达嘅方法，一点就攻破你啦，因为所有嘅人系好简单，好似洗脑形式打倒共产党呢句口号一样，系洗脑嘅啫，同阿弥陀佛冇分别。你就系只要攻住佢一啲件事，就系、是、所有人系好印象啊，分析能力好低，好多人都系包括我，听嗌听一个口号好容易嘅啫。你对梁振英解释 UGL 事件逃税贪污，其他第三句都唔使讲。佢讲乜嘢你都唔理佢，你只系讲解释解释解释，有冇 case 有冇 case， 淨係講呢幾句說話，你又唔好質問嗰啲好複雜嘅嘢，而將呢件事變成咗一個印象喺所有人嘅腦海裏面，人哋就覺得梁振英佢真係身有事，佢一定要出嚟交代。即係佢哋整個建制派加香港政府民生工程過唔到啊，因為拉布囉，因為拉布囉，拉布。我做建築嘅，我身邊所有嘅朋友一講延遲啊，超支啊，拉布囉，拉布啊，拉布啊，拉布。其實佢哋冇留意新聞，但係佢哋個印象就係拉布，你拉布搞到香港咁，你唔應該你拉布，好似念口簧咁嘅啫嘛，係咪啊？所以我話你哋做任何嘢，諗一諗，永遠永遠都係將最簡單、最容易入腦嘅嘢摆喺口头度。点解得有啲人问点解低贱频道啊 ,Berry Mark 咁多人听啊，淨係讲粗口，因为讲粗口就等于好似念阿弥陀佛。啱啱啊，仇思达做四个钟头节目，点解佢做四个钟头节目而唔觉得沉闷啊，因为佢都系讲粗口，淨係一句屌你老母，屌你老母，屌你老母。讲足四个钟头有人听。即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说话洗你脑。老萧的百得不思其解其实就是这样，不用有内容。不停跟你讲马来西亚楼好，马来西亚我不赚钱的，我不恨做的，我妈妈做了个印象出来给你，然后你的人试下都没坏啊，那就赢了。如果要理性分析，唔系收风派嘅，香港都冇几多个，做唔到。老萧系最理性嗰个，但系最大问题就系讲啲唔讲啲，讲啲你想讲嘅，有啲唔讲得嘅你唔讲，唔系话坦坦白白摊开晒嚟讲。好似佢林拉斯讲落战书有嗰样嘢，佢自己讲噶嘛，只有杂派，冇江派，冇第二啲反对势力，系咪啊？佢咪讲緊嘅，我哋就唔係，我哋话有嗰、那个所谓习大大，佢未必可以到而家都冇能力可以统一江山。我哋嘅节目嘅论点系咁，你咪睇到律政书、律战书，你亦都睇到马云搞佢咯，重复一次咯。如果冇第二个派系，点会咁啊？王健林点解会走啊？我就想问下，点解孙政才会落马？怕你有乜嘢？系因为就系有敌对势力派系斗争。点解十九大 VPN 不能翻墙？其实就系呢一回事咯。点解要收窄，更加收窄言论自由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佢不能控制全局咯，佢唔够自信咯。如果你够自信嘅，怕你咩啊？你睇下黄毓民咪知咯，个人够自信，一个屈未实咪企晒出嚟咯，企翻出嚟咯，系咪啊？因为佢够自信咯，人哋亦都感受到佢嘅自信咯。而习近平就系冇呢一个自信。每一个人做嘢，我唔能够好似萧若元先生咁。咁条理分明，但我相信每一个人做人都有佢嗰个逻辑性。大和解路线系一定行，如果唔系唔需要梁振英落台。分手费、遣散费俾咗董建华，董建华收咗呢笔钱，亦都喺呢个中港事务再无影响力。呢、這个先至系真相。以后点样行就归以后啦，但已经林郑同之前嘅已经斩。断咗噶啦！共产党话咗俾你听系咁样，所以咧，反对党真系要重新谂下，睇下系点样。激进派永远都系分裂、分裂再分裂，因为我哋真系冇一个共主。你话哎呀，拆大台冇咗大台，可能更严重。呢一次讲到呢一度。